无人驾驶汽车、 扫地机器人， 给我玩， 干什么都可以。 未来，人工智能更懂你，你更懂未来。拥抱智能时代，开启无限可能。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技节目《智能时代》，让我们在这里一起开启智慧新生活。我是主持人静乔，我们的节目也同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行在线播出，您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每期节目我们不仅会给大家来分享最近的科技资讯，同时呢还会分享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些相关话题。那么按照老规矩，咱们先来聊一聊最近的科技资讯。 智能新鲜听。 冬奥会越来越近了，在这期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盘点一下将会出现在2022冬奥会上的那些机器人们。跟以往以人力为主的服务方式不同，智慧化将成为本届冬奥会场馆的最大的亮点。本届冬奥会场馆赛时将开启智慧化运行，呈现一系列的智慧化应用，上百台机器人将上岗服务，承担起疫情防控和服务的重任，提供巡游、送餐、导引、消杀、清肺等服务。首先，冬奥会场馆在防疫人防的基础上呢，引入了智慧运营平台、消毒机器人，还有数字哨点机器人、巡逻机器人等各类机器人助力疫情防控。我们详细的来说其中的一个可穿戴的体温贴，这在冬奥会当中啊将成为工作人员防疫的第一道防线。据了解，体温贴是世界上最小的测温计，而且测温非常的精准，检测体温的误差仅在 0.1 到 0.2 度之间，最小 0.05。可是一个智能测温计加一个大号的创可贴，为什么就能被称之为黑科技呢？这也是机器人吗？其实体温贴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呢，可以把它看作是测温机器人，因为这是一款专门针对连续体温检测的医疗电子设备，可以和手机上的 APP 绑定，把检测到的体温数据远程实时上报给数据后台，可以起到实时检测工作人员体温的效果。除了防疫工作之外，在冬奥会的准备和进行中，物资的运送也是必不可少的。为了物品运送更加高效，同时也减少人员的接触，冬奥会组委会针对不同的物品运送场景，选取了不同类型的智能物流机器人。比如说，在冬奥会场馆闭环内外两层铁马之间4米的缓冲区，京东物流的室外智能物流机器人承担起了运送大件物品、保障闭环内人员所需物资的职责。那针对小件儿的、不是非常着急的物品，京东物流的无接触智能配送柜可以解决最后1公里无接触配送的问题。在媒体中心，坎德拉的无接触式传递机器人也将被应用于解决信息资料的递送问题。除了防疫和物流问题，卫生清洁、导览翻译等各类服务呢，也有机器人参与。高纤的消毒清洁机器人在冬奥会场馆中负责观众区、媒体工作区等等的大面积的公共区域的清扫工作。猎户星空的智能接待机器人鲍小蜜则被安排在了北京冬奥村进行上岗就业，负责为各国运动员提供智能服务。此外，还有智慧餐厅、智能咖啡设备等等的机器人都已经在冬奥村上岗了。可以看到，从智慧防疫到智慧物流、智慧服务、智慧餐厅、智慧媒体等等，在冬奥会中机器人的身影已经随处可见了。在科技的加持之下，冬奥会不仅仅是运动健儿的战场，也让各有所长的机器人们为我们带来了一场关于未来科技生活的全新体验。再来关注，北京市人民政府近日印发《北京市法治政府建设实施意见2021到2025年》，其中提出立足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及时跟进研究数字经济、互联网金融、人工智能、云计算、自动驾驶等新兴领域立法。最后再来关注，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通知，确定重庆、深圳、厦门、南京、济南、成都、合肥、沧州、芜湖、淄博等10个城市为智慧城市基础设施与智能网联汽车协同发展第二批试点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武汉、长沙、无锡等6个城市为智慧城市基础设施与智能网联汽车协同发展第一批试点城市。 以上是今天分享的科技资讯，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今天的话题，来聊一个有趣的话题。有人在路上遛机器狗了，除了陪伴，它还有更多的可能吗？ 智能时代正在开启。 当机器狗遇到宠物狗，会是什么样的场面呢？最近在一个热点视频当中，一位男子当街遛机器狗的视频引发了网友的关注。视频中，这只机器狗形态逼真，而且行动自如，真正的宠物狗看到它竟然吓了一跳，在主人的带领下只能绕道而行。机器狗真的能像宠物一样吗？养宠物的人会如何看待它？除了陪伴，它还有哪些功能能造福人类呢？今天智能时代，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当机器狗遇到宠物狗。欢迎您继续收听智能时代，我是静乔。其实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呢，也是我前段时间在视频网站上面看到了一条视频。这条视频呢很火，是在上海有一个网红机器狗，他遇上了一只宠物狗。在这个场面当中，不仅仅是把真狗吓了一跳，就连主人也惊呆了。这个机器狗它长什么样呢？其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之前也向大家来介绍过，它不仅四肢蹬地有力而整齐的能行走，而且能卖萌耍帅，比如说它可以作揖，可以后空翻等等的。因为它的造型呢像极了一只宠物狗，所以呢大家就亲切地称它为机器狗。看到这只机器狗，很多人不禁就想到了在网络上也是在国外非常火的波士顿动力的机器狗。除了美国，目前我国有很多的机器狗在今年是频频地进入大众的视野。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今天我们也是请到了机器人工程师李孟伟先生来和我们一起分享这个话题。 大家好，我是李孟伟，今天很高兴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的这个话题。 我们提到的机器狗呢，它其实就是四足机器人。那么四足机器人在整个的机器人家族当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那又为什么在今年我们会看到这么多的机器狗出现在了各大的展会当中，包括已经走上街头的呢？ 如果说这个从这个机器人的分类上来说的话，其实它算是一种就是叫足式机器人。我们知道就是不论是这种服务类的还是特种类的，机器人的移动方式是它的一大特征吧。所以其实在很早之前，就是像几十年前就会有双足机器人，后来又演变出来有这个四足机器人，包括六足机器人，那么它可以统称为是一类叫足式机器人。那么另外就是还有像轮式机器人，像固定式机器人， 就是下面有轮子的。 哎，对对对，所以说，如果按照这种结构的分类方式来说的话，它在机器人家族里面可以，算作是这种足式机器人的一种。其实这个四足机器人也不是什么特别新鲜的事物了。其实它最早的起源呢，主要是在这个国防军工里面应用的比较多。新兴的技术呢，会先应用在这种军事领域，因为它可能是不会去过多的考虑这种经济价值。那么在军用领域中呢，它因为这个能够适应很强的这种野外复杂地形的适应能力，所以它能够满足一些人类或士兵无法满足的一些任务，所以在国内外呢，就不同的这个国家都会去尝试用这样的四足或者六足机器人去完成一些特殊的任务。 还有六足机器人 对，其实原理是相通的还有六足，甚至说还有那种足履混合式的 就比如说什么样子的呢？ 就是比方说有这种履带式还有足式是合并着的，比方说它在这个平地上快速移动的时候，它就把履带放下来然后快速移动，比方说它要上楼了，它会把履带收上去，然后会通过这种就是足，就是也就是机器人的腿来进行上楼的动这个动作。这类似这样的这个产品在军事领域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产品，但是并没有大规模的应用。那其实已经有很多，包括像国外的这个波士顿动力，这个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他们的这个足式机器人也是更新迭代了很多轮。 对，其实在今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哈，我在现场也真的去遛过一次狗，也看到过四足机器人，它不仅仅是有四个脚，它还有上面比如说有一些加了 机械臂，包括刚才像李工介绍的足和履带共同协作的，那就相当于一个变形金刚，它能适应不同的地形然后自己来变形，这样好像就更强大了一些。 对，根据不同的需求去设定它不同的移动方式，是足式、多足式还是足履混合式。 其实四足机器人在机器人的这个家族当中，它并不是一个新兴的事物了，已经发展了有一段的时间，几年的时间。那为什么现在突然之间在大众的面前它这么火爆了呢？ 我觉得可能几个方面的不同维度的原因吧。首先是我们还回到刚才那个主持人问的话题，这个机器人它属于是足式机器人，那么我们知道双足机器人也发展了很久，而且我们人类自己就是靠双脚来进行行走的，但是如果放到机器人上，它靠一个双腿来承载它的重量，包括能做出各种的动作，其实是非常的这个技术难度非常高的。包括像今年这个我们知道的这个国外像特斯拉这个这样的这个大的知名企业，它都会说要研发这样的一款双足机器人，那么人们都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科幻的一个产品。所以说从技术难度上来说呢，四足机器人它的灵活性，它的实现程度要比双足或者是多足更容易一些。更容易一些，因为它的这个平衡点可能包括技术啊各方面它更能考试去实现。另外一个就是说，其实随着这个机器人的这些算法，包括移动能力，包括一些零部件的成本逐渐的下降，多方面因素吧，就会这个导致四足机器人不断的这个技术在迭代在创新，那么成本也不断的在降低，所以它到达一个临界点之后呢，可能它突然就会大家发现它所有的科技企业都在追逐这样一个产品，它就慢慢的走入了人们的生活。 首先是说它是在机器人的这个制造当中，从技术的角度它是比较容易实现的，同时我们现在技术又有了一次又一次的突破，所以呢我们能看到哈，现在这个机器狗已经上街了，有人在街上遛狗，这些大的企业，新兴的创新的企业，还是一些大企业都在纷纷的入局四足机器人。 对，机器狗呢，可能是它因为长得像狗，所以我们叫它机器狗。其实对于这样的四足机器人呢，它是一个平台化的产品，那不同的企业都会去研发不同外形的机器狗的这个产品。你像这个有这个我们知道的今年春晚的像优必选的这个机器人拓荒牛，还有像这个最近某车企出的这个像机器马或者机器龙，其实它只是外形的这个构造包括体积外貌可能有些区别，但是它的本质还都是一个四足机器人。 比如说还有小米科技的铁蛋儿啊，这个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提到过，包括像这次新闻当中提到的，也是曾经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多次的向大家介绍过，出现在去年春晚上的这个牛奔奔啊，是杭州的一家新兴的科技企业在做的。所以就是能看到很多的企业都在布局，都在进入到这个赛道当中，也能证明哈，似乎四足机器人很有潜力在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但其实当这条新闻出来之后呢，我也去问了一下我身边的朋友，特别是一些养宠物的朋友，因为大多数人还是觉得它会是一个宠物，那如果我们把四足机器人当作宠物的话，大家的心态又会是怎样的呢？大家很多养宠物的人呢，普遍的一个反应还是觉得它不是一个真正的生命，它跟宠物带给我们的心理感受还是不一样的。我们也可以听一听大家是怎么看的。 养宠物为你带来最大的乐趣是什么？ 你可以在心情低落的时候抓他们， 狗可以陪你玩啊，可以作伴啊，然后很可爱啊， 陪伴呗，反正不管你什么样的心情什么样的时候，它都会在你身边呗。我对于宠物一种喜欢就是它那种毛茸茸的触感，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你抚摸起来的感觉也是你喜欢它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实际养宠物的过程中又有哪些困扰呢？ 比如说把什么东西抓坏了呀，或者是又吐在哪儿了，乱拉乱尿这样的情况，最大的苦恼其实你就是担心它生病有什么意外。 我在养狗的时候，我们家狗得过一次皮肤病，每天都要给狗上药，然后把它的毛都给剃了，然后它还特别不开心，然后上完药之后呢，它还要舔，还要防止它想各种各样的办法不让它舔。然后呢，在几年前他曾经把别的泰迪咬过，还要给人家赔钱。 如果有一个外形可爱、懂人心意，同时又能避免很多麻烦的四足机器狗或四足机器猫，你会选择吗？ 我觉得应该暂时不会考虑吧，因为它毕竟不是一个生命哈。它跟人的这样的互动啊，可能达不到这种程度。养这种动物的话，还能够培养你一种责任心和爱心。但是它如果仅仅是一个机器，那如果你不喜欢的话，你可以把这电源拔掉，就让它在旁边待着啊。你烦的话就不用去理它。那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真正养宠物的目的就很难去实现了。 如果是真实的，尤其是比较长时间的养过宠物的话，我觉得可能是很难接受其他的替代品的，就比如说机器的、电子的或任何形式的吧。我觉得如果没有养过，只是想尝试一下，我觉得可能接受度会比较高。 一定程度上养宠物是跟小孩差不多的，就是小朋友他经常会惹你生气，但是他的这种不可控性呢，也是他的可爱之处。他就是有时候会让你很生气，但有时候又很治愈。小动物也是这样的，如果当小孩和小动物或者是未来这种宠物都只是百依百顺，然后没有任何意外打引号的意外的话，可能也会失去很多乐趣。 当机器狗遇到宠物狗会是什么样的场面呢？最近在一个热点视频当中，一位男子当街遛机器狗的视频引发了网友的关注。视频中这只机器狗形态逼真，而且行动自如，真正的宠物狗看到它竟然吓了一跳，在主人的带领下只能绕道而行。机器狗真的能像宠物一样吗？养宠物的人会如何看待它？除了陪伴，它还有哪些功能能造福人类呢？今天智能时代，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当机器狗遇到宠物狗。 也想问一下李工哈，你作为一个科技行业的从业者，那么对新兴科技肯定的接受程度也会比较高一点，你会选择用一个四足机器人当做自己的宠物吗？ 我觉得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吧，想拥有一台这样的这个属于自己的这个四足机器人。并且它存储的信息都是我个人喜欢的信息，我觉得这个是肯定是很有吸引力的。 为什么呢？ 其实因为这个比较了解它的这个四足机器人的发展历史，一个来龙去脉。它最早其实还是像是一个为了完成某项任务比较冷冰冰的一个机器。那么但是现在随着我们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不断的这个我们可以发现身边的很多家电、很多音响都具有这个人机交互的这个功能，语音识别的功能。那么随着这些不断的这个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呢，慢慢的这个冰冷的这个智能机器狗呢，它就变成了一台这个能够跟人进行交互，甚至是情感上功能上的一些各种交互的一些，就是一台这样的一个智能机器狗，更有这个温度。我其实会更关注呢，这样一个机器人它在人工智能方面会有哪些新的创新。比方说它会通过这个智能语音的交互能够实现我对它的操控，能够实现它的这个比方说对人体的跟随啊，对完成某项一些特殊的拍照啊等等。因为它更像是一个能够具有移动和运动能力的一个，你可以叫它是相机，或者是它是完成某一项这个一个任务，慢慢的它可能就会在很多功能方面就会接近一个宠物狗的一个，甚至比宠物狗在某些方面还要更强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机器宠物。 但是这种宠物可能和我们所谓的就是定义的宠物它还是不太一样。就您刚才提到的，它更多的是满足一些功能，一些实用的功能。但是对于一些真正养宠物的朋友来说，他可能觉得我养一个宠物更多的还是对我心灵的一种陪伴，然后相互之间彼此建立起来的这种信任，我对一个宠物的责任，然后宠物带来的快乐、烦恼等等的，这一切都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带给我的。这好像跟我们所想象当中的这个四足机器人它变成过宠物和真正的宠物它还是不一样。 其实人工智能这个话题大家讨论了也是蛮久的了。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就是，人工智能呢它不会去替代人类，或者说替代生命。所以说这个机器狗呢，它我认为它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它也不会去替代就是说我们原来很多人家去喜欢去养宠物，但是我现在不养了，我养了一个机器狗。我觉得它不是的，它是一个作为宠物陪伴的一个家族，这个宠物家族中的一员，加入到我们人类的生活中。它跟一般的玩具、跟一般的家电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很大的这个 创新的。客观上来说，它无法去替代真正的宠物，但是它却能够满足部分人对宠物陪伴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虽然我们这次聚焦的哈是四足机器人，它作为一个宠物的形态出现在了人们的视野当中，但其实我们也知道，一个机器人对它的研发、生产到最终的推广，它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包括科研工作者、机器人行业的从业者对它的研发，包括整个四足机器人这个行业当中有这么多企业在布局进入到这个赛道当中，肯定它的作用不仅仅是以宠物的形态出现在大家的生活当中，它肯定还会有更大的一个更多的其他的作用，这些作用也许会比它作为宠物的这个陪伴的价值更多的这种功能所在。 说这个机器狗的功能呢，可以说10条或者是100条，但是可能很多人就会有一个，我在说这个功能之前呢，可能很多人就会有一个疑问，就是说，那为什么它能有这么多功能，但是目前还并没有实现呢？其实这样一个疑惑呢，很多行业从业者都会有。对于这样一个机器狗来说呢，不管是在这个 2C 端还是 2B 端，它都有很大量的这个应用场景等待着它去落地应用。那么这个不同的场景呢，可能受限于不同的这个技术，或者受限于不同的，比方说我们家用场景，那么这个机器狗是否能够成本足够低，普通大众能够接受？另外就是你的这个基本的，比方说你能够实现一个跟随的功能，那么我就能够，比方说我在这个老人陪伴啊，或者是幼儿看护啊等等场景中，它就能够落地应用。但是现在很多这个功能呢，它是具备了，但是可能还并没有这个完全的这个打磨好，或者迭代到一个非常实用的一个地步啊。那么说回到这个功能呢，其实是非常多的。你比方说这个我们先从这个 2B 端来说，四足机器人呢，它最大的特点呢，我认为还是它的移动能力，它能够适应各种各样狭小的复杂的环境， 地形， 对，移动能力的基础之上呢，它的最大的优势是能够具有很强大的二次开发能力。比方说这个，因为它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呢可以搭载各种各样的你想象不到的一些这个检测的一些仪器也好，传感器也好，或者是设备也好。比方说我对于这种化工类的一些企业，我需要在一些特殊的点位、特殊的时间检测某些特殊的气体或特殊的一些毒物有害的物质，这样的机器狗它就能够不间断的完成这样的检测，那可能它只需要在原来的平台上搭载一个特殊的一个检测装置就可以了。这是在这个工业领域。另外就是比方说我们在这个军用或者警用的领域，我们大家也看到现在很多机器狗做得很小巧，很灵活，那么其实就给了它很大的一个空间。如果它的这个抗摔或者它的这种结构化的能力再更加柔性一点，你比方说如果说我们在某个商场发生了一个人质劫持的事件，那么人进入可能会产生一些不好的后果，我通过抛投的方式把机器狗抛投到我想要的位置，那么它就能够传回来视频图像的场景，那么它能够在狭小的地区内能够不停地去移动，能够发现我们所必要的一些信息，那么包括在一些像一些应急救援呀，像一些抗震救灾啊，像一些这种灾后的处置工作啊等等，它都可以发挥这样的作用。最后一个就是服务领域，服务大众，那么我们最直白的就是说它可以这个服务于我们的家庭办公楼宇啊，或者是我们的一些这种日常的这种商务交往当中， 当个跑腿的， 对，它也是一个完成一个我们一个简单的任务。但是这样的简单任务呢，它可能不仅能带来一些科技感的一些加成，更能够体现一个这个企业对技术的重视吧。 包括在物流行业当中，如果最后一公里也许也能用这样的一个四足机器人来给大家进行货物的派送。 对，包括现在有些四足机器人会加装这个机械臂，甚至是灵巧手，那么加装了这个灵巧手相当于就是一个会移动的一个机械手机器人， 做一些家务活。 最基本的就是它会开门的，它能自己开门进去能走，但如果你是只是一个四足的话，那可能你还不会开门，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可能就会让它多很多应用场景。 作为一款新兴的产品，四足机器人以它独特的魅力出现在大家的面前，在未来也有很多可以让它发挥的场景，但是现阶段 就像李工刚才提到的，四足机器人除了价格问题没有办法立刻解决之外，还面临着技术啊，还有需求的等等一系列问题。也希望从业者们能够更加脚踏实地的为我们制造出能尽快走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而且能解决刚需的四足机器人。好了，今天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静乔。收听本期节目回放，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了解更多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风吹变着给梦想加速度，跳跃旋转在雪地上飞舞，银白色的世界本没有胜负，只有不懈的追寻，无悔的付出。用青春做礼物，汗水泪水都变成了珍珠，传奇未完待续，精彩永不落幕，勇敢超越突破风雨的前路，一闪看到是攀登着的脚步，用青春做礼物，汗水泪水都变成了珍珠，传奇未完待续，精彩永不落幕，勇敢超越与突破风雨的前路，一闪更高是攀登着的脚步，自然流露，同圆一个梦，同圆一个梦，点亮苍穹，繁星无数，我们在一起，我们在一起，要让那真情